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听着节奏，我就特别想自己也抱一把吉他，然后把这把吉他交给会弹吉他的人。 你可以像上次一样把它当做一个放在手边的一杆。 我有那么老调皮的那个时候， 像玩具一样登场。 好吧，其实我是想用这首许巍的《远航》作为今天的开场曲，这毕竟是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其实昨天我们就上班了， 哎，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更多的朋友在听我们， 嗯， 所以我们也用好音乐和工作说个再见吧，好不 好？ 好， 欢迎来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的娱乐最王牌。 嗯，用好音乐开启这一年的工作，也来个好兆头，好不好？ 第一天工作结束之后，大家辛苦了。 嗯，远航。 这晨光中醒来，百灵鸟在房里，在蓝天里，在彩虹里， 特别想问有没有早晨就听到我，现在又听到我的人？ 肯定是有，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个到，说说今天上班早晨在路上的听歌的感受哈、 啊， 肯定会不一样，早节晚节，天天有节。 所以放舟远航，你看我这续航能力有多少？ 哎，别说这续航能力事儿哈、啊，可能你在下了节目之后也是需要一种方式，甭管吃个早餐，听会儿音乐，还是真正的闭目养神休息一下，这都是一种养精蓄锐再出发的一个准备。 对，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一开年进入到工作的节奏。总之呢，祝各位这一年身体健康。 嗯， 然后呢，我觉得工作能够简单顺利吧。 哎，这里边也蕴含了一个字，天天有节奏，白节的节。 哎，好嘞。 让我在这争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路上了啊！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别忘了过来打个招呼啊！ 对，别吝啬你们新年的第一个问候啊！ 是啊， 这个问候能够代表一个在寒冬当中的一个有点虚拟的拥抱吧，我们用这种方式当做一个很好的彼此的问候和拥抱。 对，你知道听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我们在一个港口集合了，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艘船，我们都是一艘船上的人。 那也是诺亚方舟，放心吧。 好嘞，然后那个就是夕阳的无尽的光芒里面，然后我们就开始启程了。 嗯，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许巍的歌不仅是在秋天听，以后冬春夏秋都可以听，它也变成一年四季皆宜了 啊。我们就送上一首许巍的歌啊。许巍的歌啊，都是喜欢许巍的人喜欢听的。 那、然后呢？ 废话文学嘛。 怎么回事？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儿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啊。不废话，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喽！ 这年轻人 有前途啊！ 哎呀，这谁设计的这？好了，这个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年轻人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呢，继续让自己的梦想生根发芽，然后呢，好好绽放吧。 哎，前面对话的部分大家都不那么雀跃，一说所有的年轻人，这不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像就证明不了自己是年轻人了啊！ 所以大家都在心里面喊：“在人在哪，人在哪。”我们都是一朵花，小美。 天气也无恙，好景也寻常，是过分的妄想。世界在疯狂，好景不寻常，随风飘荡。也曾经向往，也曾经失望，是成长，也是伤。四周不停地张望，有谁在我身旁，能给我一点点小小温暖。我们都是一朵花，有自己的方向，拥有一样的阳光和一样的夜晚。我们都是一朵花，有自己的形状，但是都一样的需要温暖，那温暖就在彼此身上。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哎，你们发现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就是两天在这个第二首歌播的都是这种气质的嘛？昨天那首是 Fly Away 啊，就是那个 《雄狮少年》里面那个插曲。 对对对，纸飞机 Fly Away， 感觉这两首歌都是心中向着太阳， 嗯哼， 向着未来。 我刚才想跟唱两句，发现这个歌不太适合男生啊，女生唱其实挺好的。我们都是一朵花， 没关系啊。现在特别流行就是原本原唱可能是一首女生或者男生的歌，但是呢，多半大家很期待是一个异性的翻唱，所以把这首歌能够推得更广一些。 对，我觉得新年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向阳的力量，对吧？ 嗯， 所以说我刚想说，那我还是你们来做花朵了，女生做花朵，我来去来还是去做小草好了。 嗯，不 啊，陪伴一下， 你做 陪衬一下，哎，呵，那。那我还是当向日葵吧。好吧， 十七点十一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也是在2022年工作日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下班路上的娱乐座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嗯，我是老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全新的2022年的娱乐座王牌，依然是一年365天的陪伴啊。 哎，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啊， 全新能够从这个电乐的感觉就能听出来了，带着新年的新期待，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电乐在一二月份啊这两个月份当中来陪伴大家，毕竟一起向未来嘛。 对，而且我们今天真的要有一个好的兆头，好的彩头，我们今天所以呢，开篇我们请了一个大牌，好不好？ 大咖， 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就是小霞姐啊， 6点钟才会进直播间， 希望小霞姐的能量啊，她的嗓门能帮我们带来一整年的力量， 没问题， 气势。 哎，人家已经是2.0了，带着我们娱乐座王牌一起升级。 哎呀，好期待一下，今天的二姐是不是有勇气和胆量？ 你怎么没有提前跟我预兆一下？我要跟他 PK， 那我今天就换班让艾科来了。 呵，那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了。 哎，但我可以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小霞姐好好的取取经，学习一下。 好的， 就是怎么样大嗓门能够很好的控制，去唱一些很温柔的歌，同时还把那种力量作为一种向内向下，哎呀，积攒的一种，就是那种怎么说，一种韧劲儿。 这个你不用问小霞姐吧， 你 问我就好了。对， 啊，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嗓门很大，但是呢，又可以在自己的一个空间 收放自如， 收放自如。我告诉你，我教你好不好？ 啊，怎么 在被窝里唱？ 被窝 FM 是这样来的，是吗？ 在你的浴室里面，那个时候唱会很放松。 还行了， 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来测评一下今天的这张专辑新歌测评。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 好妹妹的一首歌。我们要不要让新歌测评的片花也跟大家交流？ 王牌新歌测评，好了，王牌新歌测评，我们今天要测评的是一张非常复古的合集啊。其实从上月底到本月初呢，好妹妹陈丽、焦麦琪他们的厂牌由此山推出了一系列江湖主题的复古金曲啊。其实我们之前也陆续有过一些推荐， 对 对吧？包括那个好妹妹的《谈笑一生》啊，是戏说乾隆的主题曲，原唱是江淑娜。 哎，还有陈丽的《爱似流星》啊，这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新流星蝴蝶剑》啊，原唱呢是杨紫琼，以及焦麦琪的《希望》。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没有做单独的新歌推荐，但是老白播放过。 昨天华山论剑，今天决战京城， 他那个感觉有点怎么说，唱出了旁门左道的一种感觉。 什么叫旁门左道？什么练了九阴白骨爪？那个， 这不 没 道理吗？ 没意思啊，反正就是 不一样的编曲。 哎，对对 对， 全新的理解， 门派不一样。另外陈静飞呢有一首是躲也躲不了啊，是刀马旦的主题曲，原唱是叶倩文。 以及呢好妹妹陈丽、焦麦琪、陈静飞他们共同来合作演唱的春之祭，作曲是罗大佑，原唱是娃娃。所以这些翻唱金曲好像带我们回到了几年前、十几年前小时候的感觉。所以一到寒假和春节，电视上就会开始播放一些武侠片啊，一些港台武侠片，快意恩仇的江湖和侠客之情，让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感觉好像我们的世界里面没有作业、没有老板、没有做不完的 KPI， 对 啊，只有这个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 对，我就会想，就是那个时候就在想，什么样的人写出这样的歌来，他心里一定有个江湖啊。今天呢，我们不完整测评整张翻唱专辑，我们着重来听一听好妹妹的这首歌，叫《谈笑一生》。 大江大水天自高，眼睛该点亮了，人生得意莫言早，是非论断后人道，轻舟川江两岸，笑看山河绕，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西北东南人间风波不少呀，平常心看待才好，谁负谁胜谁能一眼明了， 大水天子高，眼睛该点亮了，人生的一抹烟草，是非论断后人道，轻舟穿江两岸，笑看山河绕，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 所以我们就借着今天测评的这张合集啊，或者是好妹妹的这首歌，在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也祝各位在这一年啊行走江湖，然后呢这个快意恩仇， 谈笑一生， 谈笑 开开心心， 然后对，反正就是事事呢都能够一笑而过吧。 对，嗯，其实有一个好的心态真的是事情的成功的一半开始。嗯， 对，虽然现在说我们说这个没有所谓的武侠江湖啊，现实的世界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也需要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去面对啊。哎， 尽管说生活的真实的世界里面没有，但其实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江湖的样子，有一个武侠梦嘛。所以之所以很多现在的大人们年轻人们听到类似于像侠客行啊，或者当年那些武侠片中的主题曲 OST， 就会觉得自己无缝衔接，进入到了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请的其实也是一位特别有女侠气质的歌手啊，小霞。 不是说她在这个视频当中徒手拎鱼，然后开始 我们家 还挺有那种武侠气概的。 等她来可以问一问她喜欢什么武侠人物啊。好，今天星期二，也是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的娱乐装牌，戴毅和我呢，今天下午不约而同在办公室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感触啊。 是，很多人想到了94版的《倚天屠龙记》，也觉得那也是一个 BGM 和武侠剧集的高光时代。 超爱这首歌。 年多微笑的花香，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呼啸着，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趁着这首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这个分身就全都是武侠的系列了啊？ 嗯，今天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也设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因为第二个小时小霞姐要来嘛，我们前面一个小时就想跟着我们的测评歌曲，能够让大家能够紧贴哈、啊，能够紧挨这样的一个聊天内容，就设置了一个分身这件事情。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黄绮珊其实会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定的一个印象啊，包括她的高音啊，她的那个嗓门那个力量，但是其实分身出来的这个小霞又特别温柔。 回归初心、 啊、对 对吧，以前大家印象的是黄绮珊， 对， 所以现在感觉哎像找回了自己，又像有了一个分身，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分身。 对 其实分身最先想到刚才是谈笑一生，不是戏说乾隆的主题歌， 是 是吧、嗯、里面其实陈怀秀 那个三个分身， 沈芳 都是赵雅芝， 都是分身吗？ 每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 息在唱。海蓝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百万。 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尽管听完了这首《两两相望》之后，我真的把好妹妹那首《谈笑一生》是吧，稍微有点瞄掉了就忘了的感觉。 太塞，不好意思、 但是没关系，还是点评一下。我个人觉得在整张合集里面，这首还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一个改编吧。 对， 至少呢保留了原来的一些这种江湖之气啊，这种古雅的气息啊，没有说在编曲上面做太多的改变。 他可能不会是像我们听到的一系列像刀剑如梦那种感觉，男儿气质或者江湖武侠气质比较足的，他反而可能凸显的更多是江湖儿女的柔情。所以好妹妹可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把这一首谈笑一生分享给大家。不管怎么样，只要这些后辈的音乐人还记得当年的一些金曲，陪伴他们成长的也好，看过的电视剧的 OST 也好，这些音乐只要时不常还能出现在一些年轻人的耳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至于这个武侠人物能不能记得住呢，可能还需要更精彩的翻拍啊。好，那我们就今天给出一个自己的评星啊，反正我自己给出五颗星啊，好不好？ 都五星了，我四星。然后这段不许给好妹妹听啊。 我待会儿就借给他们。 城市傍晚，白天与黑夜之间。 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 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从未走散。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2022日落漫步的音乐最佳陪伴，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嘿、hey, 小白快乐，我是戴毅。 从傍晚过渡到黑夜，然后其实渐渐的我们其实这个节奏也会偏向一些更温暖的特质，因为毕竟这个冬天还没有结束啊。加上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啊，用大牌来开启我们这一年的最王牌。 没准待会儿人家到了直播间会说，哎，别叫我大牌，我都已经用回我的本名了，就是想要找到一种最自然最本我的状态。 这不是来之前这么说吗？对吧，咱们得先张罗起来。 得嘞， 人这个饭局没开始呢，人还没到，咱们先张罗好吧。 对，好像据说这个小霞姐特别喜欢喝二两，所以这饭局还真的有一种感觉。 这个你怎么着，今天准备好了 不？我想向他请教一下。 没事，我这就给你叫一个闪送。叫一个快递啊。 对，怎么着， 哎，有在附近的吗？ 高度还是低度的呀？ 有在附近路过的朋友们，我跟你说真有，反正这以男生为主啊。后备箱有时候放几瓶好酒。万一碰着一个临时约的局啊，应酬什么， 你不觉得这也有点像江湖的感觉，就是武侠江湖里的那种，就是 那就是啊， 看心情。 你看，就是乔峰遇上了段誉，两个人一见如故啊，就决定在酒楼喝一场。然后呢，就这么尬酒，这是尬了一整天。 尬得起来吗？段誉那个小身板能不能把这酒席延续下去，还是回事儿？ 你看这一段《天龙八部》里面有一段特别细致的描写，就两个人拼酒这件事儿。你肯定觉得说乔峰比段誉能喝，对吧？但实际上段誉也特别厉害，就是。他虽然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可能是林志颖啊，或者是那个 那白面书生 陈浩民那个样啊， 他怎么能喝得五大三粗的呢？ 但是人家会六脉神剑呢， 天赋异禀这事儿就不说了， 这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想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会有那种很豪迈的感觉。希望今天也能够有在广播里面把酒言欢的一个状态吧。 我想起昨天有一个话我没说顺，说古龙笔下就是喝最烈的酒，练最美的人。昨儿不是说了一个喝最溜的酒， 就反正你说了这个，我就特想点评，还是就还是那句话吧。 怎么说？ 这年轻人。 The palace arcade and watch night coming down. I'm

我心底。 估计你是不是只能听懂那一句侬想乌啊， 我还听到一个达里乌啊， 那个句你能听懂吗？侬啥辰光来寻乌呀？ 对，我想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我听的是你什么时候给我带礼物啊。 你想多了。 就是你看，我就北方人的这个短思维的理解， 啥辰光来寻乌的意思是、就是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啥辰光就是什么时间。你看我这个上海话还 OK 是吧？就还能听懂一点。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我这两天一定抽空先去看了，先与你去看了《爱情神话》，带着里边一些我感兴趣的沪上的乌侬软语，再来向白大叔请教。 怎么就 考考你？ 怎么就突然尊称起大叔了？这个，呵好， 别 好，别客气，别客气啊， 大叔， 啊、呵好，这个。到新年了，大家都特别的有礼貌。 刚刚这首歌也是大家应该觉得好多年前陶喆的一首代表歌曲，叫《今天不回家》。 对，是就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了。 啊，今天没回家。 其实我觉得上海话挺有意思的，就是我那时候刚去上海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基本上都听不懂。一直到现在，其实工作几年，后面陆陆续续可能就大多数的我是能听明白人在说什么的。 那你要听不懂的情况下，你是好，哎， 我不是给大家讲过那个段子吗？刚去上海工作第一天，然后那个上海那老师问我说：“侬就是白洁白洁啊，侬就是白洁对吧？”啊，这个我听懂了，就是你是不是白洁？我说：“哎，是我。”接下来他开始说上海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最后侬晓得吧？最后一句我也听懂了，中间全都没有听懂。 那你肯定就要回答一个晓得了。 哎呀，对，我说晓得了。好吧，不管怎么说呢，这部电影最近很多人在关注啊，《爱情神话》上线12天，口碑持续递增。 哎， 尤其是看完电影后劲儿特别大。 对，你看这后劲儿，我们这没看的都已经觉得有点上头哈。所以看完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并且在下班路上，开车途中方便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交流。 我以为你说下。开车途中突然就转头奔电影院了，然后之前有毛不易的那首《爱情神话》 宣传曲， 对，今天呢电影又上线了一首海派说唱。 那你看侬晓得吧，海派说唱， 这个上海话的说唱很有意思，就是你听的时候你甚至都听不出来它是就是中文，然后会很有那个韵脚会很有意思，加上说你看之前我今天也向你推荐那个之前那个组合黑棒，然后今天这个也是一个 咖喱， 对， 我从直面意义上，我愿意叫他咖喱。 现在还有一个是唱过一个叫什么罗马尼亚什么什么姑娘，反正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说唱吧。 哎，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就是叫《上海情话》。 这里面有特色的沪语方言和 hip hop 的一个音乐风格的结合，真的会碰撞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海派的浪漫。所以希望这一波甭管是电影也好，说唱也好，能够带来更多的海派的说唱的组合，让我们认识一下。 对，灯棒又特来兜去马路街三五看电影，一直比啊一直没变的地方，记得老早的学堂就在下单过。Let's take a drive down memory lane， 想让侬感受我心里的满腹热情。I call it hometown， my lifestyle， 啥方式让侬适应，啥方式就最灵。不管新或者老，拥有同一副景色，不为你的米为药，搿勿叫病色。Red Potter, oh man, I ain't enough 生死的女学位在最听过，大半程爷爷背的老课了，指着黄浦江畔心永远在这。 Can't leave 像留声机和唱针，这里人就是这里，从未变得陌生。打破心里的反问，路边熟悉的鞋匠和板凳。 Slow it down 别那么短暂，梧桐树和老电影让我小心的缓存。花灯初上，你永远是我们最爱的梦。 分最惬意的角度，空气里面收藏了芬芳，就让大街小巷烟火气来替我描述。可弄当里爱一把手机没着落，所以哦好多聚会为你过多，压缩刚把大家在表情鼓一在浪了天涯摇到门口公寓里去独立，进步最落客我地妈一颗桑机，有色淋了木格的煮手闹咖啡，弄苦一苦都要养成米配翁就我这 whisky， 可得是木我 only I could enjoy this me never forget about， 脑海里浮现他的音容还有他的笑，从石库门老建筑一直到外白渡桥，为他坚守还拍的体面 in no doubt，打破心里的反问，路边熟悉的鞋匠和板凳。 所以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北京，我们听着这首歌想象一下，差不多一千多少，1400多，不是特别准确啊，1400多公里 啊，公里之外的 是另外一座都市啊，它的那个感觉，其实我不知道，就这样子的电影或者是这样子的音乐在北京是否会水土不服呢，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会什么感觉，听不懂有可能啊， 感觉有点像听到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 那么夸张吗？ 就大家不会说带着说我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知道里面用沪上的沪语去说了什么内容，只会把它当做一种节奏和律动来陪伴感，然后带我们仿佛穿越到了上海那个很摩登的城市去， 对，很不一样，北京上海很不一样， 挺好的， 对，真的就是因为在两座城市都生活了，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地方都不同，嗯， 先别说不同，你刚刚在关了话筒考我那句话，敢不敢考考大家？ 这有什么不敢的？ 那你说 啊，这么哇的喜哇，以为我在说日语是吧？ 不是 啊，这么哇啊的喜哇， 这确实是一首确实是一句上海话， 对 吧？ 对啊，对啊，这是特别有名的一个上海的一个梗。 那我们就问问大家，反正他刚刚考我的时候，我是一点没猜出来什么意思。如果收音机旁，我刚看到一位叫 Grace Lee， 他好像在上海待了很多年，依然听不懂上海话，但这一句。多多少少，如果说还涉猎过听过的话， 但是他的名字很上海啊 ，Grace， 对，就是都得有个英文名 ，Hey、 啊、 Brian，Hey Coco， 对，我还真的是就去过一次上海，就对生煎包印象特别深刻。 哎呀，那个好吃，嗯，那个好吃，但是一定得去吃最正宗的那家，因为他们后面那家。一家挺有名，他们叫小杨生煎，我们家其实后面开了很多分店，就不如最早的那家步行街上的好吃了。 你不也说了吗，就是说可能跟北京不太一样的是，在生活习惯的上海或者上海的一些所谓打引号的土著的心目当中，美食就来自于自己家的楼前楼后。 哎呦，对对、哎、就是那一碗大排面就行了。 有一些小吃。好，刚才那句话记得啊，如果听懂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再说一遍。 啊这么哇的希望。 我只想说土豆哪里去了 好反正这算是一个玩笑话啊。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说的电影是个喜剧片啊、这个叫礼貌换太子， 前两天已经推荐了，不是说已经达到了这个90亿的一个影片收入的这个马丽啊、也是跃居成为了全国在女演员当中的一个票房排名第三位嘛。 反正这首歌跟电影风格特别不一样，电影就是那个特别标准的麻花风格啊，然后喜剧啊，好不好笑这个就很难说了，有人觉得好笑，有人觉得隔靴搔痒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首歌写的真的是那种特别温婉的，然后一贯的前雷的那个风格。 那你说这很温婉的很前雷的风格，那就一定要找到 OST 女王之一的郁可唯来演唱了。 对，像前雷写了如愿，写了无名的人，写了孤勇者，这次又为郁可唯写到了这首失去就是这样吗。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去关注一下马丽、常远、艾伦主演的《礼貌换太子》。 就这么擦肩而过了，离开时他是沉默的，沉默的人就不会哭吗？还有什么遗憾吗？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告别是忍不住叹息的。多少的喧哗等不到沸腾，一吹就散了。可是每当我手心的凹痕提醒我曾经拥抱一个人，只能让你眼中的温存沾染被凉过年记得灰尘。可惜我就算满身伤痕，却怎么推不开那一扇门，只剩目送回忆落空的影头，纪念着那个人。 最后凝望着凝望是无能为力了，离开了还会再回来吗？失去就是这样吧，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告别是忍不住叹息的，说不清命运走失的下落最后哪儿去了。可是每当我手心的凹痕提醒我曾经拥抱一个人，只能让你眼中的温存沾染被亮过年起的灰尘。可惜我失去伤痛成永恒，纪念着那个人。 我就是发现钱雷吧，现在这个风格他自己可能找准了， 嗯， 一找准一个定位，他就使劲儿，就在这个戳你，就老戳你， 戳你，简直就是内心当中最柔软那个部分一戳即中 啊！这次又是一个好的尝试，失去。就是这样嘛，来自于可唯，我有可能会又贡献一首就是在年初就出现的这种感人金曲， 温暖爆款。我觉得就是它既有那种让你觉得有一种催泪的成分，但是又能够很好在旋律当中治愈你，所以这样温暖且治愈的声音在贺岁档的电影当中出现，太是恰到好处了。 关键还是一个喜剧片里面的歌， 真的哪一段里催泪催成什么样。 离开一如既往，音乐记住了它的光芒。在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一共连续播放了8700多小时，超过73000多首歌曲。我们来不及道别，转眼就到新年。我们连续365天测评新歌，但还是会从老歌中得到安慰。50年前的四分钟，依旧会在新的2022年陪伴你度过四分钟。老友记重聚，我们也和老朋友说了声好久不见。在流媒体听歌软件中，关于你好2021的歌单比再见2020的歌单多了2193个，而截止到2022年1月1号的下午2:05，关于2022的歌单又新增了160个。时间洒洒而过，那些渺小的、宏大的、悲伤的、快乐的、懦弱的、英勇的、暗淡的、鲜亮的，原来音乐都还记得。娱乐最王牌2022，新年快乐，我们都在。 咱们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两个推荐的电影的事情，但是没有放我们的文艺日历的片花。 王牌文艺日历。 好，伴随着文艺日历，我们的这个稍后的大咖就已经慢慢的走进我们的导播间了哈。 啊，行，看他穿的挺暖和的，放心了啊，天气还是冷啊，但其实今天直播间还是应该会非常的会有温度的啊，毕竟这一张专辑是有分量有温度的一张专辑， 诚意之作。而且很多乐评人也说了，前一段时间有些人塌房人设坍塌，但是太值得在这个时候推荐一下小霞姐的新专辑。 你知道因为之前有1.0的版本嘛，就是小霞 啊，然后我们就今天就顺便聊这个分身的事儿，但是大家会可以会想一想啊，就之前因为有小霞的那个第一张，这一次的2.0，这两张之间又会有什么样子不同呢？或者说他想通过这两张专辑分别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改变？ 反正我们从歌单上看，音乐 DJ 最开始会去找一些线索嘛。我最开始发现线索是，哎，第一张里面有爱是什么？像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第二章在2.0的时候就是思念一种爱， 是 有一种首尾呼应的有意思的地方。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好好的跟他来聊一聊，因为今天说到这个分身的事儿啊，我想想看啊，戴毅，如果让你选一个分身的话，你会选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啊，比如说、嗯、你刚才说我们说我们就是武侠说吧， 嗯， 武侠里面的人，我给你想一个，你适合你的分身啊， 我要一个漂亮的， 漂亮的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要一个优雅的， 优雅的，那梅超风算了啊， 哎， 李莫愁怎么样？ 他优雅吗？ 他优雅，他曾经优雅过，是不是？ 曾经，谢谢你用曾经优雅过啊， 对不对？ 嗯， 那你好好的想一想好不好？ 啊，我想一想， 现在没有这个答案是吗？ 还没有，嗯。 啊， 那我想一下， 我就不用想，我就直接就有答案。 我想要那个，就最后回到波斯的那个女孩，就是在放 小昭 两两相望在唱的时候，就是她依依不舍要从，要从那个地方回到波斯的时候，我觉得那小昭应该是我很向往的一种类型。 小昭是一个就是有牺牲精神的人。对吗？ 嗯哼， 那你生活里面你不是自己就是 有牺牲精神， 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吗？你为什么分身还要这个？分身不应该是 不 刁蛮公主才对吗？ 表里要如一啊，表里不一的话，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符合我的一个价值取向。 你什么叫价值取向？是什么？每个人每天都会提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包括爱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常常会想到这个问题啊，除非你遇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遇到一些人，让你对这个问题有思考的时候，于是呢，我们找到了小霞的当时这个小霞的1.0的这张专辑啊，小霞里面的这首歌《先来发问》，爱是什么？ 嗯，稍后请他到直播间再来跟我们慢慢的去拆解一下他的理解。 稍后我们有请小霞。 难过，爱是什么？爱像对火，是起是落，难捉摸。照亮何方？别去承诺。直觉的解脱，爱的选择，反正不是我，我又怎能不迷惑？你的朋友也来嘲笑我。 爱是什么？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我们来发问，要需要来回答的人稍后来告诉给我们。 不是，我说这个问题啊，其实很难想。就平时生活里面，你不可能，我对吧？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爱是什么？对吧？ 但是这个问题又不得不去思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做的很多事情、接受的很多爱，其实都是要告诉我们，爱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珍视。 嗯嗯。所以我们先把小霞的这一张第一张的那个小霞的专辑啊，我们叫1.0的版本，就这首歌找出来，是因为我们想做一个链接。因为其实在2.0里面有一首是思念 一 种 爱， 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链接啊？我们在啊 现在，我们揣测了一下， 对，此时此刻我们先欢迎一下吧。照正常的逻辑来讲，我们应该是从这个18点啊6点钟开始我们的节目， 嗯， 但是我觉得今天就特别像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哎，江湖的聚会是吧？今天这个分身嘛，我们聊这个分身的话题，我觉得就是大家不必拘谨，就跟吃火锅一样，随到随来。对， 小霞姐自己也很随性，你看她就是走进来之后就打个招呼，特别的就是放松。那我们就干脆直接把您请进场， 欢迎一下， 欢迎小霞姐， 欢迎 小戴，小白总你好， 白总啊，行。我知道了，今天我来买单。好了好了好了，懂了懂了。 你一说火锅啊，真的是一下感觉是到了这个几千公里之外的重庆 啊。我不是，我现在找哎那个猫那个老板拿个油汁儿啊， 油汁儿，好好， 这个已经有的， 摇得。哎呦。啊，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娱乐王牌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是晚高峰播出，但是其实一直以来的感觉就把我们的听众当家人啊朋友 围炉而坐， 就是其实就是大家聊聊天听听歌的这个感觉，我们会很喜欢。 那我再点点菜。 好嘞，我喜欢吃那个毛肚，可以啊， 不得是鹅肠吗？ 鸭肠鹅肠 都行， 对吧？ 但是我很 鸭血我也喜欢吃， 我挺感动的啊，这不点上了哈，点上我就是说音乐吧。 说说音乐 吧，说事儿吧， 是行。 别的把酒倒上先， 可以啊，满上。 我刚才就在说，我说听说小霞姐还挺就有点酒量，而且呢，对， 现在不行了，因为这几个月那个肠胃炎把我弄得啥也不敢喝，啥也不敢吃，天天顿稀饭，然后就是面条什么的。 哎呦，那以为您要为这个新专辑做一些这个塑身的一些这个准备呢？ 没有，我绝对。不是那种严控的人、 uh-huh. 但是就是身体的情况不允许现在你在吃一些辣的东西嘛， 只是不允许， 对 对对，不允许，先养一养嘛，养养看看过年回家能不能吃。 没事，反正我们到饭点了也可以聊聊吃的事儿啊。这样那我们就正式从这儿呢，我们也转个身，从刚才这个小霞第一张，我们待会儿来正式聊一聊我们这一张这次带来的小霞2.0，好不好？ 对，同时也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留言的听友欢迎一下他们打引号的黄妈，或者是小霞姐， 哎，很喜欢她的歌，要签名照片儿。哎，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在发微信给我们了。那我们就6点钟开始聊，好不好？ 好。 哎。 But it was long ago. Jane was lovely, she was a queen of my night. There in the darkness with the radio playing low and the secrets that we shared. Mountains that we moved.Caught like a wildfire out of control, till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burn and nothing left to prove. And I remember what she said. 在正式和小霞开始聊这次小霞姐的这个新的专辑啊，并且聊天之前，说一位朋友的微信吧，我们刚好看到了，他说今天早上7点出门送孩子上学，就是老白的声音。 哎，新年新的意外惊喜， 新年的一个意外的惊吓啊，就是。 别这样，人家你要下回不好意思念，把这留言交给我。 我是 我不改词儿。 你知道今天早上有个听众给我一个新的称号吗？ 叫什么？ 他说：“老白，你今天听到你声音很开心，你很活泼，就好像是蚂蚱一样。”我说：“啊， 这还是一个进化的蚂蚱，白蚂蚱。 ”然后呢，就是说到了一些回忆又说到了戴毅，很喜欢戴毅的节目。 哎，你把前面都跳过了。他说：“想当年，当时。”孩子刚上学的时候，老白带着小图钉道道主持早间节目，孩子是半梦半醒期间都是老白的声音陪伴着， 就是我哄睡的。现在孩子已经高3了， 说今天夏天也出国了，没想到就在早上听到老白的声音，感慨十年时间匆匆啊。 对，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觉得拥堵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煎熬了，但愿新年有新气象，我们一起加油吧。 好，稍后见。 稍后小霞姐和我们一起来聊她的小霞2.0，就在娱乐最王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七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八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十二月，和九七四一起倒数跨年。五、四、三、二、一。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戏文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你好，二零二二，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再一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同时也欢迎更多为了小霞姐来听我们这一段时间采访和听音乐的朋友，下班快乐！ 欢迎小霞姐。 怎么样？喝口水之后觉得好点没？ 我是找个茬儿出去了 反正节目的时间还早，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啊，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咱们可以好好聊聊。 就怕你们会觉得时间不够。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怕一吃一聊，我觉得真的有一种就是聊不够的感觉。 会，因为其实听专辑就是有的时候会这样，因为其实现在啊，其实已经很少的歌手会做一整张专辑的概念了，这是一定的，因为这样的其实会耗费你很多的时间，因为大多数都是一首一首发就完了，他不会做一张专辑的概念。 我是有这个整体感的一个人，我先说哈，我刚踏进这个屋子，你正在放1.0， 哦对， 放小霞， 对， 我好感动，我就哟，我好哟，我自己的声音好远了，好久了啊，来，小霞你好， 哎，真的，因为我没有放那首，其实我也特别喜欢那个荒蛮的幽默， 嗯哼， 对，就是那首歌 第一张专辑里面，我们都很喜欢 的，比较对应怀疑女士， 对对对，所以这次就是当我们听这首就是这一张专辑2.0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带了很多问题去，之前节目里也做过一些推荐，今天我觉得。小姐自己来了，那我觉得就是直接问你，这样会比较清楚，比较清晰一点，对吧？ 好， 所以那个很多人刚才说这个就是通过黄绮珊有可能会认识你。今天我们聊一个分身的话题，实际上这个小霞是你的一个不能说是分身，应该是本我，这么形容更准确一点，对不对？ 她是我自己啊，有血有肉的， 嗯， 双脚踏在大地的， 对， 这一个生命， 对， 就觉得黄绮珊她有点一个天一个地的感觉， 怎么讲？ 就小霞是老百姓嘛， 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人， 很真实的一个人，一个黄绮珊呢，就有一点可能大家会觉得有距离，有一点也想抓也抓不着那种哈，因为 但反正至少听起来，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姐，就是这叫我叫霞姐，对，就是一个 姐， 对，所以叫小霞姐的时候觉得特别亲切， 我喜欢大家叫我小霞。 对， 都一让我想起我妈小时候，小霞， 就是那一嗓门会把你 嗓门就把魂儿都勾回来。 我确实能够感受到您刚刚说那种感觉，因为我是从2011年的一张专辑，突然一下子记住了黄绮珊这个名字，就是亚洲第一女生，亚洲第一声，哎，好久以前，我就想说，哇，这个声音，当时《月光下的海》，当时《梨花》又开放，就那两首歌，我听完之后，就还有包括《离歌》，好像都是那张专辑里的。我那会儿就觉得能够体现她刚刚说那种，那个是。他就是特别大气声音的一种表达， 对， 所以跟小霞现在这种感觉确实不一样。就他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会觉得一个是他可能或者一个经纪团队或者唱片团队去想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的感觉。 对，因为之前那个标签在嘛，就是我也记得有一回也是擦肩而过的一次经历，是有一次录一首公益歌曲，很早以前了，就是很久很久，2008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高音很多，就因为 我知道你说那个奥运会， 反正是一个公益歌曲 那个奥运会的 logo。 对，然后反正有一次录制就是那个高音就没有人能唱上去，后来那个录音师我记得很清楚，我站在门口，因为。他就喊了一嗓子说没事儿，待会儿那个小霞姐会来把那段交给他就好了。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这一张的专辑包括之前小霞这个，我觉得你更想表达的是自己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呢？ 啊， 怎么描述自己？你会怎么描述这张专辑？ 不是这一张，可能要从小霞开始。 对，我觉得可以正式做个自我介绍。 对对，因为大家是2013年，我45岁那一年，大家才认识我。那一认识我就是黄绮珊嘛。可是我前30多年、40年，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我的青春，我就有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就说，不行，我得交代一下我的青春。没准儿我交代我过往，是一个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让大家知道的。一个自己更是老百姓其中的某一个缩影，对吧？其实我是他们，因为全中国有太多小侠了， 对， 有太多青春了，有太多的故事讲不完发生的，可能不为人知的哈一些故事。然后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那我交代一下吧，我把我的青春交代一下。然后这个想法是2014年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然后。后来我就参加这个最美和声，我做导师的时候呢，要给学员编曲，然后我就开始咨询身边的这些音乐老音乐朋友，他们就给我介绍四凤，对，然后那个我完全不认识他，因为他还是蛮小众的，很对他的音乐就是那样子，然后他们就给我。四凤就编了几首，哎，我一听，我说呀，我要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他细腻到是他的细腻是我喜欢的，他的那个品质，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一个天然的一种吸引和缘分，就是你听一个人的创作，其实你就突然觉得，哎，这个就是我，他能表达出来我想表达的东西。 对对对，他可能会，然后我就跟他讲小霞这件事儿，我说讲我过往，哎。他说可以啊，有意思。他说你这其实我们俩就是一杯咖啡，就是先从打招呼认识。哦，你长这样，哦，我长这样，啊，然后坐下来，我就开始讲我这个事儿，就只单刀直入的。我们俩就是白羊座的那种性格。 哦，明白了。 啊，对对对， 直来直去了， 没废话， 没有弯弯绕绕， 这样也挺好。 没废话，就一个说这个事儿，第二个制作费。然后 我们特别喜欢像小霞姐这样的， 对，然后 省去了很多的就是复杂 的过程。第三那个怎么完成啊？几月几号我们怎么交货？怎么？但那个时候说你大家都知道做唱片烧钱呐， 没错， 太烧钱。因为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酝酿说小霞这个事儿哈，30多年的这个青春，我一张唱片讲不完， 对， 他必须得预备三张哈，预备三张，可是不知道未来这个经济实力可不可以。然后我们说，哎呀，我说这样吧，先来一张，再后来我们再可以啊， 走着看。 走着看应该是可以的，然后这他老人家钱收完了半年不见了 这个吐槽也挺像3月份的人干的事儿。 他我跟你说哈，那天我们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俩太逗了哈，他很感动听我在讲我对他的认识，他也很奇妙，是他也很奇怪，说我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信任我，就是我信任到他什么，就是完全不闻不问，半年我打电话找不到人，微信不回，好，那不回就不回吧。我就想着说，因为四凤的音乐我是知道的，大概你会从他做的音乐里面，你会听出这个人的品格，你会知道他的 就是他不会跑路的， 这一定不会，就是他是一个爱音乐爱到一个这么极致， 嗯， 他一定在这件事上他是有信誉的， 嗯， 他半年啊、哦、不见吧。然后半年以后他自己主动找我了，说哦出现了 交货了是吧，就是 没有就是 就开始把这件事情拎起来了。 他在这个半年里他大量的去做他的工作、 哦、 对他需要做他的工作。那其实我们俩很感动，什么他发现我不但信任他，我也不去干涉他、 嗯、哦这个很好。 对、 嗯、 据说您就是他的歌从哪里收来的，找的谁的歌，是什么样音乐人， 我 都 不 问、嗯、 我懒得问，就他也不告诉我、嗯、因为他给别人去搜我作品的时候他也不告诉我是给我写的、 嗯、 他怕别人对我有一个、 嗯、 一说给我写歌、 嗯、 大家有一个 固有印象、 对对对，他也不说，他只是说我要一个什么什么命题作，我要一个什么什么，我要一个什么、 嗯、 然后他大家就写这样。那然后我也不知道谁写，我不在乎，但刚开始我还是很好奇、 嗯、 他说别问了，我就像个小孩子很听话，好吧那就不问了、 嗯、 因为问了也没意义，因为对我来讲、 嗯、 主要是完成作品是重要的、 嗯嗯、 就是我做了几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智慧在帮助我， 嗯， 一个是不打扰他， 对、 嗯、 因为别去搅和， 对， 你越搅和这事儿干起来就会烦躁，你知道吗？ 对，好喜欢这样子的老板。 人家是真诚，面对了真诚之后，一切就是水到渠成。 是， 到你这是这样的老板。 不是，我就借机表达一下啊， 可以， 期待合作。 对，我，然后我就开始预备做我的功课， 嗯、 对吧、 嗯？ 我是其中的参与者，我不但像你说我是 boss， 那也是这个、 嗯、是 啊、也是一个参与者。 对、 嗯，因为声音跟其他乐器也像，它也是乐器。 对， 嗯、所以你就把自己调整好，啊、声音调整好，啊、心态调整好， 嗯、 因为五十多岁，我要唱回我的青春。 对， 你们可以想象，就是我要自己去穿回去。 对， 就是重新把小霞活了一把。 你就会有一个心理的建设过程。 有， 就是我要想我怎么去表达我这个成长的历程，因为其实我觉得2.0，就更像是讲故事的状态，就是会把自己、 嗯、 以前的成长的一些经历的那个感觉要讲出来。 对对对，1.0是在18、19、20来岁啊，多了少了还是有一些不懂事、 对 冲动、 对 啊、执念是吧？那些等等都在1.0和那个幼稚的那个可爱的小霞在1.0里面。 对， 2.0就是到来了30了嘛， 就会给出一些答案了。其实 对，可以有一些阅历、 对 经历，然后既可以说是个少妇，也可以说是个少女，还是少女。 嗯， 因为不知道嫁了还是没嫁、 嗯、但其实就是这种状态，其实是特别，我觉得是最吸引人的啊。当然是我可能是从男性的角度来去看这个状态，包括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我们聊了半天了、 嗯、 这首《思念一种爱》，因为前面跟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嗯、 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 对， 好好， 这是在2.0小霞2.0章中的这一首《思念一种爱》。 我一再热了那尘埃，思念一种爱，爱与乐循环，你一人独占最好与最坏。思念一种爱，满是爱与爱，我依然缅怀最冷与最。 为什么先从这首歌放起呢？其实也有一个引子，是我们之前其实节目有一个新歌测评的单元来着。 请允许我向小霞姐介绍一下 啊，你来说。 我们在节目的前一个小时当中会有一个单元叫新歌测评。您当时推出这张新的专辑的时候，我们就拎出了一首歌，然后在节目里面跟听友来分享。分享完之后呢，会邀请我们两个人以及听友们去在我们的一个互动平台去给这个新歌以及这个专辑打一个星数。 对。 当时怎么打来的？ 五星好评，整张专辑五星好评。 你那0.5是今天补上的吧？ 没有，我是当时说4.5，我说半星的，我说一定得等小霞姐自己来了以后再说这半星的事儿。 哎，好，这话我确实 对 见证，确实当时说过。 是，然后呢，大家其实也给了好评。当时我们从这首歌开始，其实呢，其他的几首曲当时做了一个串烧，然后大家先听了一下，试听了一下。 对， 我觉得今天我们更有一个机会能够相对完整的听一些作品啊。 嗯， 刚才我们聊，其实这是一个小霞2.0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更深入的自我介绍。 嗯， 一个女孩儿，然后她的一些蜕变，慢慢的一些故事的一些经历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就借着这首歌吧。 嗯， 我们觉得你这张专辑就是你自己想表达的那个和大家的一个链接点是什么？就是也希望他们找自己心里的那个孩子嘛，或者说那个曾经的那个自己嘛。 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嗯 嗯，做我们这个工作，如果永远自嗨， 嗯， 你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不那么大。 哎， 我个人认为， 嗯 啊，我觉得你，因为如果一切不建立在那个 love 爱上面， 对 啊， 嗯。 做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共情到别人， 嗯， 你就自我陶醉在自我里面， 嗯， 我怎么一个技术啊， 对， 我怎么一个想法呀，我怎么一个表达，都是我在先， 嗯， 那做小霞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群体是需要有一个出口的， 嗯， 因为他们也有情感， 对， 他们也发生这个蠢不拉几的时代， 嗯， 这个时代， 嗯， 对吧， 嗯， 他们也受过伤，嗯，也无数的这个情绪，无数的可能不成熟， 嗯， 可能他们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嗯， 有着七情六欲， 是， 我就觉得说我做一张就是和大家共存的啊，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我的日子是他们的，他们的日子是我的日子。 就是我们能理解说，可能这些故事脱胎于您的一些人生感悟， 嗯， 但其实又不专属于你自己，对不对？ 属于我自己也属于他们， 嗯， 为什么？我觉得当我知道我自己伤痛在哪里，他的伤痛跑不了也在那儿， 是， 就是这共情的， 嗯， 就是我替他们借着这些音乐是种情绪，对吧， 嗯，对，他会是流动着的， 他借着这个灵动的情绪他们有一个出口， 嗯， 啊，他们可以找到，哦，熟悉，哦，成长反省等等，可以， 但这可能就是我觉得也是最难的一个事儿了， 嗯， 它已经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就是一个阶段了。其实我觉得炫技或者是技术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前面的一个阶段。 嗯， 这个我也经历过，在只有你那张唱片， 没有没有，现在他还在这个阶段， 谁？ 他就是一个唱将型的，我们的 vocal 担当， 没有， 然后。 所以刚刚跟霞霞在讨论这个歌唱的技巧方面，尾音和颤音的时候，霞霞也说这可能是一个专业歌手必须要先处理好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我提的问题还处于一种比较基础的一个歌手，但刚刚霞霞姐谈的是她觉得 共情 对，跟大家去共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她想表达的一些内容。 我想说不是每一个人就会一步踏到共情这个 啊， 她要经历自我的一个成长， 嗯， 你要经过自我的炫，就是我说技术的学习， 嗯， 技术的完善， 嗯， 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夸张的时代啊，就是这个张狂的自己， 就先放再收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讲大道理没有用， 是， 就是你得同理他一定有叛逆时代。 我跟你说，小艾姐说的是对的，因为你看，就是咱们这个行业，虽然咱们不是歌手啊，咱们做这个主持人 DJ， 其实也有这么一个阶段。我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我也有那种，就是我得先模仿 谁，不可一世。 对，就是我当时觉得我很了不起，首先觉得我很了不起， 嗯， 但是我也有模板，就比如说我大概觉得说，哎，比如说我看某个电影啊，让我觉得人家那个好。那个 DJ 好， 嗯， 然后我学他一下， 借鉴， 然后借鉴一下，然后慢慢学，然后就会找一些自己的，慢慢的找一些自己的风格，然后再去 做自己另外的一个晋升啊，撞这样的一个进阶，所以其实 是 有一个过程的， 一个 人不可能是天才。 立体起来，它是要经历时间的沉淀，还有经历一些事情，还有思考，还有反省，它才可以立体起来。这个人， 嗯，那这个里面肯定就会有一些就是痛苦的部分，对吧？也一定会有。 我特别想对这个收音机前的哈，朋友说，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乐是最不真实的， 笑，就是、 最不真实的，苦是最真实的， 对， 就你必须接受人就是苦难记，你知道吗？ 就人生不如意十之 八九。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我说你看他那天说骑自行车的经历，我说你看骑自行车，你坐在自己爸妈那个后座上多开心，你记不得了，但是你脚卷到那个轮子里的时候，那个记忆是很真实的， 对， 记得很清楚。 乐就是那一会儿吧，乐不乐吧就过去了，你也记不住了，但是你记得住苦， 就是可能欢乐也真的是因为有了那些苦难的经历的反衬之下，才会更加知道它弥足珍贵和特别的来之不易。 对，他可能想透过快乐去解放，去解脱一下这个苦吧。 对， 但是永远它是空虚的，虚空的。我觉得只有你当接受一个事实，苦难就是真相。你接受这个真相，你就慢慢会放下很多，既饶过自己，也放过别人， 放过别人，放下自己。 感觉出来了，小霞姐带着我们一起好好的思考修行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觉得我们这个聊天，我觉得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特别想要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吃着饭，我觉得吃着饭的时候就是大家说点心里话。 服务员摆盘子了。 对。对，就是你看上菜了，这个也是一个第二集嘛，对吧？ 啊、对 第二集之前有一集，你觉得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般很难，就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这么去评价另外一个人， 有误吗？ 他不会直面的跟你讲，他很少，他可能会比如说，哎，那个谁谁谁，哎呦，哎呀，风情万种，是个尤物，对吧？ 我觉得尤物这个不是女生给自己命， 对， 是你们男人给我们命的，叫我们尤物， 对， 因为这个尤物不是指外在的妖娆， 是， 而是指。这个尤物很有意思，你要正面去读它，理解它。 读 什么叫遗物？尤物是独特的，是珍珠般的，是它包含这个人的一个所有美好的品格，所有的良善，都在你才能够成为尤物，否则 就成极品了。 我的就是。 对不对？ 就是花瓶儿， 不极品。 对，所以我刚才理解这个状态是那种很珍贵的、很难得的，世间难遇的女子才能称之为尤物，对不对？ 好，我们看看第二篇章当中这首歌哈。 先说点这个有的没的啊， 我说吧。 就是、好， 我刚才应该给你们拍下来，啊、但是收音机前的 没看到， 听众朋友看不到，他俩干上了，他俩说：“哎，我要放这首，那个首，哎，不，我要放这首。 我俩可没乾隆白菜啊，没有。 他们俩在争论说下首要放什么，特别热闹，看着。 对，就我说要放一首，我说放哪首来着？ 这不就好比说这我们这桌火锅要点菜要加菜了，加什么？先别加你那个，加我这个。 女士优先啊，你先来啊。但是我觉得今天、 啊、成全别人，成全别人。 但是今天虽然是我买单啊，我请客，但是呢，咱们今天请的是这个是小霞姐，所以小霞姐说算。所以放哪首小霞姐说，好吧？咱俩谁也别争 了。没问题 啊。因为我看我们三个啊，我觉得都属于这种性格脾气相对比较直的那种。 我们今天已经把火象凑齐了，好吗？ 嗨，我们不聊星座，我们聊属相。 啊，就是说这我星座 我觉得这样吧，别让我推荐，你们俩爱放哪个放哪个。 哎， 这才是小霞姐的性格。 好嘞，好嘞，因为刚听的这首是《尤物》啊。 啊，我跟你讲，这个 tempo 是超级不好唱，因为它是反着的。 就这个吗？ 《尤物》和《怀疑女》是非常非常不好唱，因为他到后面他才来到正拍， 就是有点 lay back 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在前面他是有点四川话叫搓起搓起的。 哎呦，收音机旁的这个重庆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很亲切，搓起搓起， 搓起搓起的啊。好了，其实刚刚我们商量好了，有一个是有一首歌，我们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的，应该是有七分半的一个长度的一首歌，嗯、对。 但是我们可以不用把它完全放得特别完整，在主要的部分出来之后可以垫着这首歌跟小霞姐接着聊。 嗯，因为其实专辑推出以后，其实公司也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对吧？你们还请别人去也去做一些测评，包括拍了一些短视频什么的。 我觉得我们的公司哈、真的是好的无比，非常可爱，因为他们很尊重我们这些制作团队。 哎，我看公司的同事在听吗？ 在外面 啊，听着小霞姐在夸你们， 他们在聊天儿。 因为他们非常就什么，除了他们自己给一些建议，想的一些想法，他们基本上尊重我们给的一些 idea。 嗯哼， 因为我觉得这个唱片既是我的，哎，就虽是我的，但也是大家的。 嗯， 就很想说，我们找一些素人啊， 点评一下。 对对对，听完了以后，看看他们什么反应。其实、就是、 都怕他们说不好吗？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年龄了还那么虚伪的，那就没意思了。我觉得、你还是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存在。对对，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这样的建议，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宣传的手法。 嗯， 透过他们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个小霞带给大家到底是个什么。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听歌以后自己的一些。你自己的感受及时的也可以回馈给我们。 对，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话呢，小霞姐能够看得到。这首歌真的就代表了我们一种音乐的问候，礼貌。 拥抱你流着眼泪一直对我笑，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ill we go。 那片雪染成黄，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心火灿烂都到达。 They dance slowly night Pass the rain together， 我心跳的声音听冰雪发芽，希望之火都可通话。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城市傍晚，白天与黑夜之间。 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从未走散。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2022日落漫步的音乐，最佳陪伴。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啊，也要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正在归家路上的朋友们说一声新年快乐，因为这是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刚刚结束了一天繁忙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怎么样，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状态如何？要不要通过我们这里的这个火锅局小霞2.0的一个分享局蓄蓄力呀， 接着上菜啊。对，刚才那都吃完了已经。 对，刚才是你、啊、我们俩点了一首是吧，接下来让小霞姐推荐了呗。 没，我刚想问，我们刚才说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你现在觉得这个今年这个状态怎么样？ 开年 的感觉怎么样？ 嗯，除了这个肠胃不舒服之外啊。 啊，对对对，这个是不太好的，这个其他的都很 OK。 哎，有什么 flag 吗？就是因为大家你看啊，年初都会立一些什么愿望、目标什么的。 嗯， 你有什么目标吗？ 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觉得在这个梦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 我觉得人呢、啊，做梦是好的。 嗯， 但是。你只做梦不着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嗯、 我觉得我学会就是，别太多的展望，就是着手把眼前的事情，诚恳的做完。 对，就是在脚踏实地一些、去做事情。 对，因为当你诚恳做好每一件事，你是会被发现的。 嗯，是这样。因为你刚才有说你立什么目标啊，或者想一些自己的所谓的畅想。 我是说那个计划、 年底老是实现不了。对，其实对，其实真的，往往就是说年初你立了一个什么目标，到年底说哎， 这都是成熟的人 对 吧？就是不展望太远，但是眼前的这张专辑呢，应该说也是在你之前的一个预期和目标之里的，对不对？ 嗯，是。那因为1、2、3都得完成。 哦，现在已经是1.0、2.0。嗯，马上接下来还有3.0等待着你。 嗯，估计还大就要消化一下2.0吧、再等一等吧，因为不想说、那么接着又3.0又来了。我觉得因为这个不是在做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快餐什么？ 对，我明白你意思，不是它不是一个综艺节目，不是说我这第一季完了马上就推第二季了。音乐其实应该是一个 水到渠成的事儿、嗯。 这个是值得留下来的，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多一些考量嘛。 嗯 嗯，而且本身也说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一张专辑里面那么在意一个专辑的整体性， 是 从三个主题到三个 intro， 对， 而且每个 intro 都是以 acapella 的一首歌开场，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都对于很多乐评人以及像我们推荐完之后，普通的听友也会觉得，哦，这么用心的音乐人真的已经很少了。 因为整张专辑其实层次很丰富、 嗯、 啊，说真的啊，我觉得。就要不然花了钱的，这个确实就一张专辑，就人说贵不贵啊？就是我们如果要用金钱或者用价值去衡量它，一定你是能听得出来的。 这也是其中一个参数嘛？ 对，因为其实新专辑是12月15号，对， 正式发行， 正式推出是12月15号。然后就之前我也看到年末有一些盘点什么的，就是这种专辑的盘点，就是已经有一些把你这个专辑放到了这个十大专辑，就是这样一个。list 的一个列表里面去，这应该是从专业的乐评角度，其实对这张专辑的认可。 对，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就会让自己觉得说，嗯，我这工作就值得了？ 就白羊开不开心？ 开心， 很直接的一种回馈。 因为而且开心的同时，我还得强调一点， 嗯， 大家别跳着听，从 part 一开始， 嗯， 一直听完。礼貌那个气氛都中完了，你再无限循环，他都你都不觉得尬，你知道吗？ 嗯、 不 尬， 不会尬， 不会尬的， 嗯、 因为四峰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嗯， 就是他用无限多的时间就在做这件事儿，就是、 嗯、 什么事儿呢？就是让大家听起来不尴尬、 嗯， 让大家听起来不烦躁， 嗯， 让大家听起来愿意整张的无限循环听下去， 嗯， 这个是他做的这个。从站在人的耳朵的和心脏的大脑的前提下，他做了无数这样的排序， 对、 嗯、所以这样的一种安排，其实在这种现在这种碎片化的一个时代里面、嗯、也能够让很多人把那种浮躁的状态给他改变一下， 对 对吧， 对， 嗯， 因为其实刚才说到这个 part one part two 什么的，其实我其实觉得它不单单是专辑的一个间隔或者说一个部分啊，承上启下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也是希望你在歌，因为歌总是会有情绪的渲染嘛，它可能会给你一些拉扯、 嗯、 但是这个部分就很你就听得很安静，你会片刻的喘息一下， 这、 嗯、 就是爱。 对， 你问我什么是爱，就是爱化在点滴当中， 嗯， 因为他要考量到像你刚才讲的会不会疲惫， 对， 会不会听不下去、 嗯、 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这一段的出现，他就会你说休息也可以、 嗯、 啊，但是对我来讲，我更多是说他可能有带你去愿意继续把这个故事进行下去， 就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多中的歌，大家也 他这三段太重要 了，这个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他刚刚说跟下面的歌是接着的， 嗯， 对，就这个放完了应该就接下一首应该是那个雨停的那首、 嗯、 是吧，对，就是一个 超级爱下雨 因为为什么 下雨 我总觉得你应该更喜欢阳光才对啊、嗯、为什么 我有点怪，我因为雨和雷天和什么雪天会让我平安， 会因为重庆那边也是本身是那种湿气比较大， 雾 气比较大， 雨比较多， 这是你的一个习惯还是一个心理暗示？ 我不知道， 就是但是你会觉得心很定的感觉， 对，很定， 所以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大自然的 白噪音陪着你， 不有一个什么在，对，陪着我 陪着你 对、 嗯，哦，这个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听就是海浪声，会睡得很香。 我也跟小霞姐有点像，就是这种白噪音里面的海浪声啊、下雨声啊、雪花那种疏疏的声音，我都喜欢。 对，我听火锅咕嘟咕嘟的声音也觉得挺。 你看， 那不是睡得香，是吃得香。 好，继续来听歌。 这就是那个中间我们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啊。 对，我觉得它像一个音乐的专辑里面的情景剧的感觉。 嗯， 就是你听这个，你会想。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一个空间， 对， 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这个不能用语言来表述这个东西，语言太苍白了，表述这三段 来感受一下你看他，因为我跟你说，这个也很贵的。 我知道啊，当然了，很贵啊。 这个收这个声音，他不是说拿手机录一段。 所以你看，其实 一个工程，这是一个。 对，大家不光听音乐，说音乐其实它不是说只单方面指一首歌。 嗯，对。 啊、 我特别喜欢雨天，就是下雨一直下，然后突然它雨停了的那个瞬间。 这不来了吗？ 对，这个感觉。 刚好的雨天打乱人潮的拥挤， 边吃鸡。白昼太短，思念太长，悄然开始。一句暖心，两句担心，相爱何期？重复的答案维持相同的日子，炽热了心，在余生里又冷静。黑夜太长，思念太短，无声停止。情理麻木的人终究会在爱里痛心，开始多亲密，最好的距离，结束多随心，一个人别离，分离去回忆，可知只因为习惯多情。 所以我们给大家最好的听歌建议就是，你们一定要整张专辑按顺序这样听下来啊！我觉得不单单是说歌者他自己想表达的自己的人生的这种故事啊， 嗯， 其实一个编曲包括音乐人制作人其实在里面他整张专辑那个逻辑就会很清楚， 对， 花了心思 了， 对对对， 这是一种创作， 嗯，用心制作，而且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大家会说遍地都是华语音乐感伤的时代里面的时候，他其实音乐是有整个的一个逻辑感的，这个逻辑感就要靠你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听下来。 所以不单单是我们，你知道昨天我们那个节目的编辑还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工作群里面还感慨说啊，嗯，你就小霞姐你就现在这个阶段这么认真的还要去做一张专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实际上对于音乐的流行音乐的、啊、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产业来说，就我们一直能感受到其实它有浮躁的部分， 嗯， 有那种希望快速成名的那种急躁啊，就是所以现在真的太少人这么特别完整的去表达一个状态了，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等不起， 对， 没时间， 就 不愿意花时间。 对， 我不是说不对啊，因为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对，耗不起。 我觉得是这样的，人这个做事，其实它只是人生的一个手段。 嗯， 重点是你有没有认真过人生，你认真过人生，你就会认真在乎你手里的所有的你拥有的你要做的事情，你就会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对待那个事情，那相对那个事情它就变得在你们就比较致敬它。 对， 其实因为是人生的人生观比较正确， 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尤物的概念一样，你是会把它当成一个很珍贵的女子去珍视她，捧着她， 嗯， 宠爱她，还是觉得她就是过眼云烟，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一起用心的去感受一下这张专辑啊。 雨停了， 我们一起去看演出啊，接得有点尬啊，但是我们必须得跟大家来再次推荐一下国家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啊。 对，20世纪初呢，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首次将中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运用在了歌剧《图兰朵》当中，要向西方观众展现了一个神秘华美的中国的意象。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版的《图兰朵》将会再次的跟北京的观众见面，国内的黄金主创倾力打造，精雕细琢，迎接中国公主回家。所以提到这个《茉莉花》，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小霞姐出了一张专辑，里面也唱过一首歌叫《小茉莉》。 嗯， 夕阳悄悄我。我的小茉莉 啊，好听， 小茉莉 信手拈来， 好听， 就跟专辑里一样。怎么做到了这种情感和技巧就是这样的融在一起？因为我会觉得，因为刚刚老白也 Q 了一下，我说你看他现在还处于停在一个技巧为主的一个时代。 我不是说不好，你是属于那种想唱的时候还会先想一想， 对， 就是 他 就完全不用想， 他会特别在意说，你看我唱一下别人觉得好听不好听啊，然后我可能嗓子是不是没有以前是不是亮，怎么怎么样， 不光琢磨这个，还琢磨我这个尾音怎么就抖成那个厉害，就抖的这那个调都已经是都向下掉了半个调， 就是，想 太多，音准都不够了呢， 想太多， 嗯， 是吧？ 把自己秒死算了，渺小的秒死算了， 对 吧？ 你那么不自信， 你就可以了， 对， 啊， 就可能在乎太多。 是，你说刚才说了，就是一。 来来来，你来一句，快 来， 让小霞听一下。 哎呦，一下就懵住了。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 夕阳下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啊，这不挺好吗？ 他这挺好，他唱的不错。 主要这句应该是一个陈述的那个状态，不是那种需要你把这个，比如音域要打开。 你说那个大作品， 对大作品，对，是一个小作品，还可以驾驭得了。 你大作品也可以用小作品的心态唱，真的。 好，学习到了。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在那个状态，哎，我就是之前一直想说，哎，就是我的搭档啊，我说我怎么有一些部分怎么去，不是劝你啊，就是怎么去打开一个，就是一个心路。我觉得今天找了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觉得你就可以多听小霞姐的音乐， 我试试， 多跟她聊天，就是这个，因为我有人评价说这张专辑是你掏心掏肺的专辑，很坦诚的作品，就是没有留什么，没有一点隔阂那种，就是 好吧， 就是这种感觉，是吗？ 好吧，好吧，其实我每一张都掏心掏肺，那只不过这一张呢，可能中了他们的神经， 就是很他说是有勇敢的， 就像很多人觉得有自己的共鸣和共情感在当中， 所以这就是做任何事情的那个点，就是你是为自己做还是为共同体做的。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刚才那个链接点就回来了。你不是我们听友都特别熟悉他二姐吗？我说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其实是 你叫二姐，我叫锦妈。 你看，要么说我们两个以后有共同语言，对不对？下回我们单独组个局吃火锅，好不好，小霞姐？ 可以。 那我是什么？ 锦妈和二姐一起吃火锅， 你就是、那个、 我们开直播。 不是，你就是边上为我们点菜 的。得嘞，小二。 小二。 来嘞，我是跑堂的啊，老白， 求儿， 来嘞，好了，我们来听这首，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作品啊， 对对对， 来，怎么样？我们 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直白的名字？ 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你接受了这样的自己，自洽了，你就接受自己是一个蠢货，是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不那么勇敢的人，承认自己的弱点的时候。 四峰那天跟我说。 嗯， 我这个二点零毫无疑问，这是肯定要收进来的。 嗯， 因为这个作品在六年前就收了，1.0就收了。 嗯， 其中蠢货思念是一种爱和那是错，这是对，都是1.0时代收的。 哦，但是最后没有放在1.0专辑里。 因为我们懂得这个， 就是撑着点儿，是吧？留着点好的东西。 懂得不合宜就别放。 啊，拍电影也有续集，所以唱片也有续集。 我们不是为了续集，而是为了觉得1.0那个时候唱这个东西太重了。 但是拿到这一张里面就很 适合。 合适 了，对。然后就是为2.0准备的这几个作品。 还有一个有。感染力的一个旋律， 对，他对了，我对一打岔，我老了吗？那就是那个这个七秒记忆，这刚才他说，我今天跟你讲个事儿哈，我还害怕，我说我是个蠢货，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说我是个蠢货。他说我当时很忐忑，我说，他说你会不会接受？我说你3.0搞一个更狠的，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我本来就是个蠢货，我说这有什么不能接受？可能因为他很顾忌有些女生不 一 定能接受， 就是、 说我是个蠢货。我说，哎，对我这种人来讲，你什么有就是那个顾虑都不要有。 但是就是你这样的一个表达才会扎心，知道吗？就是才会有这种扎心的效果。就像那个广东话说，傻女。 扫雷啊 ，那个状态其实会让很多人心疼又心痛， 因为把自己的这个。姿态已经低到放到尘埃之下的感觉，有那种 这个女人就是有那个母性的伟大，真的就是自己那颗心咔嚓掉地上碎一地，碎了然后都不晓得去捡，还捂着这空空的胸对对方说，我有没有伤害到你，你疼不疼啊？就是绝大多数女生其实是有这个时代的， 对，就是为爱的付出的牺牲的概念。但是小姐，我告诉你，男生里面也有这样子的。 有，我说这个唱片，对不起哈，不仅仅为女生 对 产生的， 嗯， 为所有人，但凡是个人，他都有这种，男生一样跑不了， 都有这一面， 对，跑不了。 就我也想说一句，其实我是个蠢货。 其实我是个蠢货。微笑着就倒在血泊中，还在担心别人比我疼。 跟你说，我是真的会唱俱乐部。你想干嘛？你要不要也来一段？ 小夏老师说，快给他录下来。 我要录就要合唱。 其实我是个蠢货。 我这段很难唱啊。 微笑着就倒在血泊中，还在担心别人比我的蠢货。 这是一首，我们得承认它是一首 K 歌金曲。 我也猜到是将来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掩面而泣在 KTV 里面，我是蠢货。 而且一定要借着一些这种自我的一种沉醉的小酒。 对，估计只要比平时用的多一点。 对， 不光是 擦眼泪， 可能会有点酒精的麻醉感。 有了， 就是。他一定是到你那个爆发点的时候，会想去听和唱的一首让你泪流满面的一首歌。 蠢货。 我今天就是一个感觉，就是，跟小霞姐聊天真的没有任何的这种 障碍 和包袱。就是现在我们老是讲人设，不单单是歌手。有时候我们主持人也需要人设，很多人都在给自己加人设加码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的是一件事情，就去除一些什么， 就他的减法，包括今天整个来直播间的状态，让我觉得松弛，就像是说，哎，我到隔壁串个门啊，然后穿上一件自己的这个最舒服的衣服啊，到隔壁家沙发上一坐，然后就聊聊我喜欢的音乐， 对， 和我曾经这30多年或者大家会从2013年认识我是吧，从歌手认识我，那在之前不认识我的小霞是什么样子，那我慢慢跟你聊一聊，说一说，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介绍一下自己。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啊。时间差不多还有6分钟了，我们就很就果然时间不够用。 我推荐我的美丽 最难唱的一首歌，一定要放在最后一首推荐。 我喜欢这首，我刚才说 这是有故事的。 然后有人喜欢那个那时错这时对，因为这就是一首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标准意义的情歌。 我收到作品的时候， 对， 秦老师发给我的时候，其实让我第一时间落泪是这一首。 对，它是特别情绪的，特冲击力很大的。 我觉得名字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很纠结很哲理。 不是，我说那是错，这是也错。 对，就是啊，你前面过得怎么样？ 延续了蠢货的跟自己的一种自洽吗？ 是这么讲，前半生过得怎么样？过得不太行。 那 没事。那后半生会好吗？后半生你就习惯了。 废话文学是不是用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时间来不及哈，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唱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烦躁的，因为。他写的太好了，他本身这个作品就好，但是他就每每相加就不美了。我就当唱，我说哎呀，我说就这样唱了，这个歌就这样了。然后四峰那天也没来，他老婆在，然后说啊、放下，我们俩就共同意见，等四峰来我们再录。这首歌是整张唱片的最后一个作品，唱的。我当时唱的时候，我说哎。我说我进去换一个方式唱行吗？他俩说哇那太好了，我们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你该完成的。 对对。 然后我进去戴耳机，音乐响起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画面就出来，就是把我带到了远远的一个深山里面，一个彝族，一个小少年郎在那里，他看着自己的活着的存在的一个环境，然后他再看看太阳，他就是唱着阳光下的一个绝望的状态，他很绝望说我要在这里活一辈子吗？光啊，你能不能带我出去，我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就是绝望的一个希望，绝望下面的一个希望。 所以你在录歌的时候会有这种所谓的平行时空的假设？ 有，因为我唱的这个美丽， 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美。 我明白，我明白， 是另一种。 尽管我们不太容易啊，或者我们不太会说什么前世今生之类的话，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听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听到的那个人未必是真的你自己现在的生活的现状，还有可能是一种。 我看又很深那个画面，就是看到那个少年郎，就是啊，看看阳光、太阳，然后。就是 再想想自己， 这就是很绝望的那种，就但是又想，你知道吗？ 想要去想冲出一 些，挣扎，想冲破什么？ 留恋我的美丽，看的这个世界美好至极，你看那我的所有都是我的美丽，只见 其实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呢，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你讲的这一层啊，就是想象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它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它和其他的那些作品不太一样。我觉得啊，这首歌跟其他的歌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它给了每一个人一个自己诠释这首歌的空间，而且它有那种特别特别明显的一种想去挣脱的感觉。 对， 我不论它挣脱什么，而它一定你听它的时候会带着一种现状。所以我第一次听之所以会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要去突破一些什么，去改变一些什么，那种状态。 我只是唯一一首站在男性的男人的角度唱的美。 所以我在想，我喜欢这首歌是不是当时想我喜欢错了？后来现你这么诠释，我觉得没问题。 找到了属于你的性别之歌，我是因为喜欢了这种特别克制的表达。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一种特别克制的表达。 不管怎么说，哎，我觉得时间总是奔流向前，不留情面啊！今天的节目。就剩40秒的时间了， 小霞姐说：“ 拜拜，再见。” 没关系，光阴荏苒， 没有，哎呦，谢谢，谢谢。 时间如白驹过隙，不差这一小时、两小时的。 没有，没有，有机会再来聊。 对，先预定一下3.0吧。 啊，那要 等几年。 没有，预定一下，下次有现场的时候 啊，对 ，live 现场的时候好。 谢谢小霞姐， 好， 谢谢所有的朋友，有人在 老板买单， 哎，买单了，买单了，我来结账啊。然后那个大家记着，如果想听专辑的话，其实自己可以去认真听，记着一定要。听刚才小霞姐说的啊，从头到尾这样听，感觉会更好。 音乐流媒体软件，请找到小霞2.0。 好，那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啊，买单走人，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油工， 对喽。